C. Listen to the dialogue. Place a circle if the statement is true or an X if the statement is false. 一，你们学校的图书馆在哪里？ 前面那栋大楼。 图书馆在那个小姐的前面。二，商店外面的那个人是谁？ 是我的学生。 这个小姐的学生在商店外面。三，这家餐厅在山上，这么远，你为什么要来？ 这家餐厅很有名，听说他们的牛肉面最好吃。 这个小姐要到山上的餐厅来吃牛肉面。